像情绪的起落，问你阴晴雨雪无几多，猜你此刻甜蜜落寞，让你知道世界有个我，荒原还在风景里，命运还在找时机， 正在